好，大家好，今日第二节。咁啊，头先就讲咗占中嘅一啲问题啦。咁啊，都讲得差唔多啦，我觉得。咁啊，不如讲下啲外国嘢啦，因为许留山又走咗啊。咁咧，我哋就首先回应一下有一个网友嘅意见啦，就系佢就话我哋唔好讲咁多八卦同埋阿叉。咁其实呢一两样嘢呢我都好少讲嘅，即係其实基本上係唔讲嘅，近乎唔讲嘅。咁但係呢有啲嘢要有啲概念上嘅嘢想讲下啦，就係、是、你阿叉呢其实点解会即係香港人会叫印度人做阿叉呢，就係、是、印度人呢就成日讲阿叉阿叉嘅。因为呢阿叉呢呢、这个喺印度话呢即係 Hindi 嚟讲呢即系 OK 啊，或者好啊，都系阿叉嘅。 阿叉 系啊，所以但系呢一句说话咧就冇即系唔系十分有贬义嘅吓。咁 啊、即系当然系要接，即系当然系要听嗰个人觉得有冇问题啦。咁至于白鬼或者鬼佬呢一样嘢咧，就即系我认识嘅。即系白人或者西人当中咧，都唔会觉得有咩问题噶。即系不过咁啦，即系都多讲都冇乜，即系多讲又唔系咁有咁好嘅，我都始终都认为 系啦。我哋用翻啲中性啲嘅词语啦。 我会叫西人嘅，一般嚟讲我都系 系咯。即系你讲肤色嚟讲就系咯，白人或者即系澳洲 黑颜色系啦。 即系其实讲颜色都唔系咁好，不过 anyway 唔紧要啦。就暂时讲到呢度先。咁啊，又讲翻呢个香港人同大陆人嘅分别啦。 哦， 真 B C 有个奇遇、哦。 系啊系啊，我就前个星期因为失踪咗两个星期，其实我系翻咗 Tasmania 嘅。咁咧，我就带咗个。女朋友啦，咁咧就去咗个地方叫 Rocks， 其实个宫崎骏漫画叫，总之有个漫画喺个取景嘅，即系就好多好多人都知嘅，其实一个过百年嘅小镇啦，之后我哋喺嗰度就玩咗一两日啦，咁之后有一个好明显系澳洲人，听佢口音，佢就话。因为我嗰阵咧讲紧电话，咁佢行紧过嚟，佢就话，其实好少人咁问 ，Where are you from？ 我话，我系英国人啦。咁佢之后嗰个女仔走咗出嚟，之后一个澳洲人就同佢倾偈啦。佢话，你喺边度嚟噶？佢之后，I'm Hong Kong 嘅。之后咧个澳洲佬就喺我耳边讲话，She's Chinese。佢就话 ，She's Chinese and you know She's Chinese and you know, he's like, 即系话 she loves your citizenship, something like that. 即系咁讲，佢可能想呃你身份，我话唔会嘅，咁我都知道佢乜水嘅。之后即系佢就话喂，你惊唔惊佢咩噶？中国人嚟噶，咁我话唔惊嘅。之后个女仔又走翻出嚟，佢听唔到我哋之前对话噶嘛。佢话其实Hong Kong girl hate Chinese so much, really。咁之后咁佢咁个白人咧就一面好似好 confused。佢话你哋唔系对 Chinese 咩咁讲啊？就系、是、咁样咁上下啦。咁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咧喺好多西人眼中咧，香港人同大陆人咧都系冇咩区别嘅，就系即系 系直情冇分别啦，大哥。 个样睇咧，其实都系差唔得几多啊。同埋咧，因为咧，香港人即系如果唔系土生土长嘅喺外国大咧，一听你嘅口音咧，都系比较即系广东话口音重啦。咁咧就系、是、所以咧，其实喺好多白人眼中咧，都系一捻样。我就想讲，所以其实没有谁比谁高尚嘅。当然我讲的英文同你一鸠样啦，甚至佢可能觉得我系讲啲咁正宗英国口音，可能有少少奇怪，因为我系似唐人多啊嘛。咁就想带出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咧没有谁比谁高尚咯。咁香港人唔好以为鬼佬 啊，唔好讲鬼佬啊，西人啦，会分得清你系大陆人定系香港人咯。其实好多人都觉得，一睇举止啊，睇啲 behavior 就知道佢日本人同大陆人啦。其实咧，好多人系唔分，简直系唔理你。其实关佢咩事呢？你系日本人同埋大陆人，其实真系唔关佢事啊。You fucking Asian ever 就咁简单咯。 哇，你咁似马英国嘅 ，You not even Asian 系嘛？ 咁我系啊，系啊，咁啊，系咯、啊，其实唔应该咁讲嘅。咁我自己都 Asian， 但系咧，我嘅遭遇咧喺 Tasmania 都系俾人掟鸡蛋啦，之后啊 go back to fucking China something 啦，得，然后就系成日都咁样咯。所以其实咧，从呢啲事嚟睇咧，我就以前我都将自己睇得高啲嘅，咁外国土生土长咧，讲嘅英文啊。同佢啲一模一样啦，但系喺雪梨住嘅时候，我唔感觉到咯，因为雪梨就系 Big China Town， 所以咧你就唔感觉到，而且我嘅英文系比嗰啲新移民好啊嘛，咁我都会歧视翻啲新移民，但系一去咗 Tasmania 我就知道，屌，我都系 fucking Chinese 嚟啫， 唔系冇办法噶，即系我听阿曾 BC 之前就讲过啦，佢之前即系后生啲嘅时候都风流。咁我有个嗰啲白人嘅女朋友， 女朋友系啊， 跟住咧佢又见家长，跟住嗰个女朋友嘅祖母咧就同真 BC 讲：，喂，我都想我个孙生出嚟嘅时候系金头发噶 ，blonde 啦，系啦， 系啊，即系话俾你听，唔好搞我孙女。你唔可以做我孙女婿，就系、是、咁啦。所以即系你话呢啲有冇歧视？有人好大声啊！次次我哋讲一讲呢个外国歧视嘅问题，大大声、 啊。就话你放低你个中国人嘅包袱啦。 同埋佢话你肯融入人哋社会咪得咯？屌，我证明你未捻住过，未捻住过外国，人哋俾你入嚟啊！屌你老母，就乜咁冷淡？你讲咩英文啊？扑街！我就讲句啦，好似我哋呢啲 A B C 啊，听到你哋廿零三十岁先嚟澳洲啲，我都唔敢同你玩啦！你讲啲咁样重广东话口音，即系以前啦，而家唔系，即系好似我哋讲，how's it going, mate？之后你唔知道讲乜，之后啊，我哋讲 no worries， 你话啊 you're welcome， 屌冇瘾啦系嘛？我意思就咁样，如果我把口贱咧，可以比同学贱十倍、一百倍都得。我妈以前讲话，我呢啲真系贱人、衰人嚟嘅，天生就系衰人嚟嘅。但系即系俾我老母啦，咁又讲个故仔啦，即系点解我老母送咗 Tasmania 啊？即系小弟咧屋企咧。就喺呢、這个George Street 啊，同埋 Dixon Street， 即系澳洲最旺地方咧，就有啲物业嘅，就有啲生意仔嘅，咁 俾人嚟抢嘢啦，咩生意仔啊，真系，唉， 咁我屋企多人两百几人，咁都有排分，咁都系分到嚟冇咩几多，咁又抢嘢，咁我就同佢打交，咁我就打到咧手咧出晒血啦，即系俾人斩到只手啦，咁之后咧，咁啊日日嚟搞事啊，之后我老母话：，喂，你去搏嘢避下风头好、啊。即系本嚟咧，我就读雪梨大学嘅，屌咁样就拱喺咗我 Tasmania 大学读。之后咧就经济封锁啦。咁咧当时我都觉得自己雪梨人，屌你啲死乡下仔吓、啊，即系去到 Tasmania 人啦，嗰啲人啦，系啲乡下仔。识乜捻嘢？咁我又系英国过去，咁其实咧好多英国人咧去到澳洲都觉得自己系 privilege 少少嘅，即系觉得自己高级少少嘅。即系讲英国口音系高级少少嘅，真心讲啊，我当时都咁谂。咁咧 ，Tasmania 真系俾我一个赤裸裸嘅教训。你始终都系亚洲面孔多少少，人哋睇唔起你就系睇唔起你。你想 integrate into their community 咩 ？Bullshit. Who fucking you are, mate? Who fucking you are? You are not white people, hey. 冇办法噶。 Go fuck yourself, mate. 有好多人唔明白呢样嘢啦，即系有啲人佢问过我，就系想去一啲摊仔嗰度读书，咁我就同佢讲话：你如果去摊仔嗰度读书咧，即系香港人嚟嘅，咁去摊仔嗰度读书咧，你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歧视嘅问题啦。即系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拿住部手机即系日日同部手机做朋友咁就得嘅，咁就可以过到日神嘅。咁我就劝你唔好啦，即系你其实会去到 即系去到嗰啲town仔，其实人身安全都系一个打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佢 town仔系咯，屌嗱town仔又好极端嘅，咁有啲又好好嘅，即系我以前住嘅town仔都，即系你识我，我识你，我住过四五千人嘅town仔都住过，但系有啲真系好衰嘅，即系佢唔会当你自己人噶，真系唔会噶，因为你。嗱，尤其是嗰个朋友啦，系咪廿几岁嘅？好似啊，上次 系啊， 即系你讲嘅英文咧，已经系形成咗你自己嘅口音咧，人哋听都知你唔系自己人噶啦。你唔好咁幼稚啦，以为你可以 get 你要可以 get into that community？No， you can't， 因为你讲嘅嘢，你嘅文化完全系第二捻样嘢嚟嘅，就好似我同我嗰啲十几岁嚟嘅人，我哋都系有少少嘢系唔理解佢点解咁做喎。就好似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嗱，比如澳洲有句俚语啊 ，You are fucking Lulu， 即系就好似佢老豆老母嚟咗之后，佢土生土长，佢都唔知呢句粗口咩意思，因为佢老豆老母系唔会讲呢啲粗口噶嘛。 讲呢啲系 啊 ，You fucking Lulu 就好似我识一个五岁嚟嘅，咁即系英文同我哋一捻样，之后我就讲啊。We have a blue with somebody else, something like that, 即係 have a blue. 佢老豆老母唔講呢啲㗎嘛，即係唔講啲咁 local 英文，咁佢咪唔識囉。佢講嘅英文完全同澳洲人一樣㗎。但係你呢啲就文化差咗陣囉。就係差咗陣啦，唔同就係唔同。你經幾代之後可能會好啲。但係如果你第二代呢都係因為受你父母影響好大㗎，所以其實都係有少少係差，都係差咁少少㗎。你发现第二代嘅华人，即系喺呢度好生土长，第二代同第三代又唔同。第二代咧，第二代 A B C 咧，你喺啲 U 年睇到第二代 A B C 都系同翻对 A B C 或者嗰对 Asian 玩嘅，但第三代咧已经系即系同啲白人系玩得好深，即系冇乜即系冇乜隔膜噶啦。二三代都系唔同嘅，其实真系唔同啊！唔好咁幼稚啦，成日讲嗰句话咩？我肯学英文，肯尽量融入，系你系可以尽量融入，人哋俾唔俾你先？ 系啊， 人哋 set 个 barrier 喺度，你入到去先。 屌你，即系你香港人自己谂下啦，即系你到而家都咁 Q 憎大陆人，即系大陆人啊，正一模，即系个样系一模一样噶啦。即系你肯唔肯俾大陆人融入先？即系呢一样嘢就系好多个 调翻转啫嘛。 系啊，嗰啲人唔捻明咯，即系冇同理心啊！即系你都唔俾人融入，人哋点会俾你融入啊？喂，其实全世界嘅人嘅人心都系差唔多，即系嗰个排外嘅心一定有少少嘅。所以即系我好现实咁样讲啦，即系你冇排外嘅心咧，系后天培养。 系啊，系系。我都系啊！我以前好捻排外噶，我真系听下老闪节目先知咩咋。其实咧， 自我保护意识嚟嘅，其实 冇错。其实阿社长讲啱，其实阿老萧系比较公道啲讲嘢，真系公道好多。即系佢讲嘅嘢，我都记得佢就话，即系佢讲嘅公道说话。佢话其实咧，以前香港人、台湾人咧都系一捻样去到入日本咪呱呱丑。 依家都系 嘅，依家都系啊，都冇嘢，咁冇嘢，咁系。 其实好多时，即系你点解话有文化差异乜乜乜乜，其实系你夹硬讲话有文化差异啫。即系你实际上，你好似之前啊，喺Melbourne 有个女人喺个巴士度屙屎啊，即系除咗条裤喺度屙屎。 西人嚟啊嘛，好似 都西人嚟噶， 西人嚟噶。 哦， 其实呢啲乜？种族都会有，咁你话大陆人中，大陆人多啲，咁大陆多人啊嘛，同埋你有香港有两个咁靓嘅报纸啊，远方日报同埋三国日报， 三国日报 两份嘢，佢专系报呢啲喎，边度人哋屙屎就报嗰啲，边度啲大陆人动起只脚露条底裤出嚟就系、是、报嗰啲，喂，其实踎喺度食烟。女人踎喺度食烟，着超短裙，喺韩国都大把噶咯。 同埋点解唔可以踎啫，坐啫？其实我哋西人嗰啲社会都系咁啊。如果你嚟个 Queensland， 咁嗰啲西人都， 系打赤脚行街嘅、 哦，系唔着鞋嘅， 同埋坐地下 唔着鞋、哦。其实我坐地下 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坐同踎咯。佢哋觉得踎好肉酸，咁、 哦、 都系嘅。 系， 即系但系踎对身体好喎、啊。而家啲大陆人话，唔知 阿周深都咁讲啊，周深都咁讲啊。嗱咁，我其实我读小学时候咧，我哋食 lunch 咧都系坐噶。我喺英国读嘅时候都系坐嘅， 坐地下食噶啦，个都 系啊，都有踎嘅。咁所以其实我唔明咯，其实点解其实有时候香港人睇得自己太高啊，有时候睇得自己太低喎。 好压抑嘅社会嚟嘅，我可以解释俾你第你听，即系你如果喺时代广场出边等巴士，即系有啲。酒店穿梭巴士咧，时代广场边度等嘅。咁如果你挨喺嗰个时代广场嗰埲墙嗰度咧，佢已经有食蕉你埋嚟，叫你唔好挨喺埲墙度。 点解啊？ 佢就系咁咯。点解冇得挨过佢就咁叫你？ 佢怕你整污糟个埲墙。 系啊。 同埋记得以前 有 喺香港咧， 佢认为系，但系 嗰啲亲戚叫我唔好通街食嘢，我吓点解唔得啊？我唔知啊，即系。总之好奇怪啦，觉得好多啲 barrier 喺香港人自己 set 死咗自己喎，我就系咁觉得。而我初初去香港呢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系咯，唔知 佢成套嘢咧都系帮地产商，即系益啲地产商噶嘛，成套嘢，即系你唔会见到即系我哋呢啲地方啦，咁啊都有时都会有啲流动小贩啊嗰啲嘢噶嘛。 有 啲啦，但都有啦。但系你香港而家系完全冇啊，基本上。 哦。 佢就系要将所有嘢赶晒入街铺嘛，佢赶晒入街铺先可以打到你税啊嘛，收到你税啊 嘛。咁都冇办法啦。唔系佢成个社会就系靠地产同金融已经系唔，即系点讲，即系已经系 唔健康嘅系。 唔健康真系唔健康。同埋啲人咧，就系、是、我识好多同学咧。即系佢唔系读呢啲嘢材料，佢就要夹硬逼到自己要读 marketing 啊，读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inancing 嗰啲咁嘅嘢。其实咧都系好打压嗰啲人才嘅，即系都系个好凄凉嘅地方嚟。其实我真系觉得，有时候即系 揾食为先咯，人人都揾食为先咯，你冇办法啦。呢个 CBC， 你香港个社会保障系做得好差。即系如果即系香港系出唔到一啲好似。英国咁样，佢好似阿 Harry Potter 嗰个作者，佢写 Harry Potter 嘅时候系攞紧救济金， 攞紧救济系啊， 住公屋咁 啊，系啊，咁你喺香港就冇可能啦，系嘛？香港而家写嘢嗰啲人可以出书嘅人都好啦，有钱噶嘛， 都系冚家产嚟添，多数都唔系好多，唔好讲多数，即系嗰啲咩才子嗰啲。哇屌，呢啲人都可以写到书啊， 出本书啦，出本书教沟女啦。 小学毕业都可以写书喎，你知唔知啊？ 咁， 唉，我只唔知啊，有人咯， 唔知啊。不过你唔可以咁讲啊。阿倪匡都系小学毕业啫。 哦，咁又系，咁又 即系英雄莫问出处，即系真必是。强调翻一次，唉，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我都系讲咗好多次咧，我都系都系会将自己 Doctor 呢个名系删够咗，即系佢成日叫嗰个 title 加落去都话算数，因为我都记得嗰句啊，仗义每多图九倍啊，咩负心多是读书人，我唔想人哋知道读咁样多书。 唔系加落去好啦，因为莫个老都叫自己做教授啦，虽然唔捻承认系咪，所以叫黄毓民教授，屌、你老尾， 要教一手系嘛？唔会啦，唔会啦，即系点讲咧？我都系讲嗰句啦，大家咧。自己做好自己嘢，唔使咧人哋咁多，又即系我识嗰啲香港人又话，哎呀嗰啲中国人咩，顶使咩人哋咁多做好自己咪系咯？我真系唔明白，其实真系我又系真系好唔明白，又想问一下两位，即系点解佢哋咁即系咁在乎人哋叫唔叫佢中国人啫？ 系男定女 先？ 男定女先？ 女咯，我识嗰啲女都系咁嘅。 嗱，我解释一个道理啦。如果你香港识到女仔好憎大，即系女仔好憎大陆人嘅，有 90% 咧都系因为佢之前嘅男朋友咧就识咗大陆妹。 唔系、哦， 唔系、啊，我叫人长脚个，哎，死人讲咗出嚟。 唔系我讲嘅，我讲嗰个 facts 俾你听咯，就系、 是、啊，系 一系就一系就个发现咗个男朋友咧就好中意去搵酒店妹嘅，酒店妹就系大陆妹啦。咁咁即系咁样嘅对，即系一个自我防卫机制就出翻嚟，所以就起晒讲， 起晒讲， 一讲大陆女人就起晒讲啦。有啲香港女人就系咁啦。好，呢个第一个 case。咁第二个 case 咧就系、是男人咯，男人好憎大陆、嗯，男人好憎大陆人，但呢啲系好少嘅，好、嗯、多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到最后咧，佢如果有个大陆妹好正咧，又做即系又肯做又肯受沟嘅咧， 都会食咗先， 都会食咗先嘅。所以男人讲话憎大陆妹系完全唔可以作准， 即系留口仔咪系咯。 梗系啦， 成都好憎大陆人，但系佢都去东莞叫鸡啊嘛，好似系留口仔啊，有台嗰、那个， 系咩？ 嗰、 那 个系啊， 哇，仲咁去东莞嚟噶？ 屌，咁佢有任务怕卵咧？讲真，佢都系嗰啲人嚟嘅。 我咁系， 系咯，唔知啊，就觉得，即系其实呢十日咧，同一个香港女朋友一齐，我都觉得，唉，其实。唔明白，好多嘢都唔明白，即系咁又冇咁讲。 佢点睇？佢点睇香港啊？呢、這个女朋友， 佢就好憎大陆人咯。我哋头先讲起， 系好憎大陆人，同埋好憎人哋叫佢 Chinese 咯。就系咁大， 但冇办法，人哋外国人系唔会分嘅。就算你连台湾人同人讲我系台湾人，佢都话咪又系 Chinese， 唔系嘅。 哦，唔系，可能曾 BC 诶，曾 BC， 你可能你哋同阿台阳啊，阿郑真有时翻下嚟香港就可能感受到，你哋两个可能太离太远啦，感受唔到。因为有时可能我哋星期日啦、啊，星期六日我哋放假嘅时候咧，自己得闲出下街啲咁样噶嘛。其实呢一个生活嘅生态咧，都其实变咗噶啦，你会觉得要避开佢哋咯。佢哋通常依家个生态就系礼拜六啊、礼拜日啦、啊、礼拜日更甚添啦，就好多搭跨境巴士咧落嚟香港咧扫货，你见佢哋咧会摆晒 啊，牙扎扎咁啊， 系啊，牙扎扎打开晒个夹啊，喺条街度系咁劈，即系咁执执执执执，洗头水啊，乜嘢都要执落去啊，饼干啊、棉花棒啊、厕纸啊都要执落个夹度，执翻去，拎住个夹咁样，同埋拖住喺度走，系咁行啊，好虚撼啊，啲咁样咧系几热，系。 咁啊，真系未感受过，但系点讲咧？咁但系嗰、那个女仔都成日去日本买用品噶、哦，咁啊一样，其实同啲大陆人， 佢又睇你买成点咯。因为有时有啲即系香港人未始终未至于去到你咁夸张，好似喺个打个开个夹，跟住喺条街度喺度 pat 啊，喺度好似走烂嗰啲咁样。 香港人比较好， 系可能最多一口气买清佢货架同一只药咁，就咁就可能 系会。咁佢会话会，佢、啊、但佢话 好多香港人去日本， 有啲阿禅都好大声翻嚟。系啊，系系系，有佢话有啲阿禅都好捻大声讲嘢嘅，系香港人嚟嘅。 哦，系啊，都会。 系啊，同埋咁即系有时候我哋都会，因为我哋呢个省就专做旅游啦，昆士兰啦。咁、其实有啲嗱多谢港行啦，即系就好多人嚟 Gold Coast 啊，咁平嘅机票4000多元来回咧，听佢哋讲。咁其实咧，有啲香港人都几乡下仔啊，讲嘢都好大声。哇，啲咩嚟噶？啊，好啲咩？即系好似、即系， 当 你可以咁样， 当你啲机票系咁平嘅时候咧，你就会吸引到一班 bogan 啊，即系我哋叫 bogan 啊， 系啦，澳洲英文，澳洲英文 bogan。 即系 叫低 文化嘅人， 水平比较低， 系 lower class 啊，你可以咁讲系。 咁佢就会，即系其实有个讲法噶嘛，就系因为我哋有间廉航叫 Jetstar， 咁啊银色噶嘛啲飞机， 哦，咁悭咗一阵油啊嘛，嗰阵油好重喎，其实 我唔知啊，但系咧唔知佢有冇油啦，但系咧我哋啲即系我哋本土嗰啲人咧就会话，呢架咧就系、是、Bogan Greyhound Bus， 即系话呢架嘢咧，净系即系 Bogan 坐嘅 Greyhound Bus， 不过系飞机版。 哦，咁样。 哦，佢哋唔知系咩 Greyhound 噶，佢哋唔知啊。 Greyhound 就系长途巴士，即系好似香港跨境巴士咁。头先阿许留山讲嗰个跨境巴士咧，就系类似嗰啲嘢，即系 Greyhound 就系即系喺美国，原先就喺美国嘅。 咁喺澳洲都有，咁、 有好多， 就系 Working Holiday 好中意搭嗰啲嘅，因为平过机票嘛。Working Holiday 啲人好中意搭呢啲嘅， 系咯。咁但系而家 Jetstar 去做到同巴士差唔多价钱。 但系好有时好扑街喎，你喺 Qantas 买嘢，佢嘅 carry 系 Jetstar 嚟喎，屌！只不过俾翻嘢食你，上次都系咁。 你要买 QF flight number 嘛？ 系啊，冇办法啦，唉，不过点讲都好， 唔好买 JQ 又好麻烦。 系啊，点讲都好啊，我就系觉得其实咧，大家如果移民咗外国咧，就唔使咁介怀你系边度人嘅，大家睇你都一样，做好自己嘢咪系咯，就咁、是、简单。 呢句啱，呢句啱。 系，同埋。 唔好太介意别人嘅目光咯，你做翻好自己咯，即系唔好骚扰到人啊，影响到人啊， 就系你即系点讲？你想真系融入社会咧，你又唔可以偏晒西人边，又唔可以偏晒亚洲人边，你系两边你都识少少，你就要咧就好似以前香港角色啊 ，super agent 咯，你两边都识少少，咁你咪两边拗到着数咯，同埋学好啲咩咯，即系。有好多人都 double standard， 好似高慧贤啲臭閪咁，屌你成日话啲大又话咩唔经嗰啲攞香港身份证，佢老婆系美国人，屌咁你系加拿大人，咁你关香港啲事，咁你香港啲嘢，咁你写中文，屌你唔写英文，屌你老尾戆捻鸠，你自己 double standard， 你自己一捻样，你只不侏儒版嘅民族主义啫嘛，屌你老母！ 喂，提起呢个高慧贤咧，佢咪好？提外话少少啦，佢咪好崇拜呢个芒果佬嘅。喂，见佢喺呢个芒果佬个十周年个晚宴出现嘅时候咧，佢都好低调、 哦， 即系同朋友咁坐，都系佢都系坐主家席。咁佢就 大婆喺度嘛， 坐好边皮，坐好边皮喺度咯。系啊，跟住咧，我听到跟住后屘俾佢抽到啲奖品啊嘛，即系叫上台领奖啊嘛。跟住初头佢唔想上去，跟住芒果佬走埋去，我睇下啊，特登睇下芒果佬叫咩先，就叫佢高小姐，高小姐上去啦，啲咁样系啦，啊， 大婆喺度，佢咪唔敢恶咯， 系啊，即系缩埋耳角，啲扮病嗰啲咁样啦， 嗯， 喂，佢好似都系揸加拿大 passport 噶，喂，唔知啊，我上次我哋都讲过佢一则笑料咧，就话喺澳洲即刻开张信用卡，佢真系搞笑，真系。 佢唔识嘅，佢边度开到我其实差唔多咩都得，除非佢澳洲本身有户口，唔系好难开，开唔到。即系佢好似即系啲常识有少问题咯。 大香港 佢系 点解自己个张嗰啲卡碌唔到喺澳洲，咁咪想谂住碌申请即刻申请翻张咯。 唔系你攞 cash 卡就得嘅，即系如果你买用 cash 嚟买一张或者用。你喺 supermarket 嗰度攞另外一张，用另外一张 credit card 去买一张 cash card 嘅 credit card， 即系佢有啲visa card 咧，你系可以 prepay， 即系摆咗钱落去先嘅，即系捞咗一个 balance 落去先嘅。咁可能佢搞嗰啲啦，咁佢又冇讲清楚咯。咁 不过最好、最恐怖之处就系佢讲埋啲咁嘅傻嘢咧。喂，有人信啊？啲人系咁 share 嗰个先恐怖啊！ 传去 即系嗰个愚蠢咧，即系社会个走向愚蠢咧，即系全靠呢啲咁嘅人。 高慧贤成日share 啲内容农场噶、哦， 系 好搞笑啊！佢真系即系一个所谓才女咧，咁样咧，即系。好捻丢架咯！你好似小学，唔系即系好似啲街市买餸啦，阿婵咁，屌你讲我有信，之后诶嗱俾你睇下啦，人哋有根有据嘅，屌你内容 佢应该去做传销咯，即系阿高慧贤咁啊，其实香港系适合做呢样嘅，即系 系啊， 即系 蠢人多啊嘛， 系啊，即系你一个地方蠢人多嘅话，你做传销又好 fit 嘅。 系 真系 fit 到爆。 喂，同埋你当你讲嘢有人信啊，或者可能你讲嘢多人开始听嘅时候咧，你睇嗰啲下贱频道嗰啲都系咯。 嗯， 即系例如好似咁啦，讲个你多人信，跟住咪你咪会俾钱你咯，或者会帮衬你咯。 嗱， 都系、哦。 如果少少嘢咧，即系细件嘅嘢咧，我就唔觉得有问题嘅。点解咧？因为你细件嘅嘢咧，你唔会视入肉啊。即系我唔会买，即系好似四小宝咁样，嗱，即系我哋呢个台有卖四小宝啦。我买四小宝啊，你唔会买 会唔会买到成屋都系噶嘛？你系买到够食就算噶啦嘛。咁 系啊， 即系你呢啲系唔会伤，唔会害到人，永远都。 例如嗰啲咩？系啦，猫山王月饼咁，你都系食食都系食呢个 啫，最 系咯，呢个中秋节啫，同埋啲。 你唔会上货买上上到成贵货噶嘛？ 唔系我你头先咁讲谂到，哇成屋都系骨灰硬喺度，因为佢买骨灰暗位 啊。 唔系佢因为嗰件嘢大贵啊嘛，你即系一件嘢、啊、一件嘢就可能等于几万盒呢个包山王咩噶咯， 或者去巴基斯坦芒果 系咯， 系 即系可能系系几万盒巴基斯坦芒果、哦，即系食芒果食到你死嘅、哦、可以， 真系食到变芒果佬啊！真 系，系咪先？即系我哋点解要踢爆咧？就系、是、你譬如佢讲个第二家园计划，即系马来西亚本来即系咪值得做？但系咪有咁嘅资格做第二家园？你应该打个问号啦。即系其实佢个国家 OK 嘅，如果你去即系买间楼做 holiday home 嘅，我谂都冇问题。但系你使咁多钱嘅时候，你 holiday home 我唔使限死一个地方咯，我嗰个 holiday 嗰嚿钱可以用嚟住酒店住几靓都得啦。 哦，但系佢始终佢都系有个 PR 嘅，咁讲真，即系佢衰极都有个永久居住权，咁衰极都好过泰国啊日本嗰啲连个 PR 都冇，咁讲真，马来西亚起码俾个 PR 你咯。 咁但系 你讲起你讲埋先，先生。 即系点讲咧，都唔会衰过香港啦，即系咪都唔会好过香港啦？你明唔明？ 哦，咁又 系，香港都唔会衰过马来西亚啦，即系咁要第二 咁又系，呢个啱，呢个啱。咁你只可以咁睇咯，你有喺一个比较落后少少嘅国家住大少少咯，其实同大陆一样咯。 咁点解唔翻大陆啊？ 唔系啦，我就啱啱就想讲问呢讲呢句啊，即系点解唔翻？ 碧桂园咯， 又近啲， 要咪一样， 又近啲， 十里银滩嗰啲啊，系咯， 几多钱呢？其实第二家园，其实如果系使唔使100万港币啊？ 唔止啦，梗系 要问下马来近，即系如果最清楚啲就。 如果咁样，你即系想移民不如学社长头先讲，即系喺纽西兰个少少都读个 TAFE， 即系 college 之类读张 cert， 咁佢俾留低咪仲抵，又可以有张 certificate 啦，又可以留得低，咁其实仲抵喎。如果你真系引到直获嘅话， 唔系，但系你个问题就系你究竟点解要移民呢、這、一个，即系冇人答得到嘛？如果你成个社会咧都系人渣嘅，咁移民系一个合理嘅做法咯，我觉得就。但系如果你好似香港而家咁，其实你睇到有十几万人出嚟，咁我就觉得香港仲有希望咯。 嗯。 或者如果真系唔中意香港啲居住环境，咁都系谂下嘅。咁但系点讲咧？嗱，我自己就住好多细镇啦，即系我就觉得我系忍到寂寞嘅人嚟嘅吓。即系大家都知道我以前系做嗰啲 science 啲嘢，就系成日出海啊，去观鲸啊，睇嗰啲海狮，即系数海狮嗰啲系我兼职嚟嘅。咁香港人冧得先，好冻嘅。 哇，犀利喎，邓先生，知唔知呢啲香港有个称呼噶？对于呢种即系你呢种男人，即系呢种做法，叫男人的浪漫啊！呢啲叫 哇， 几 fantasy 啊！ 但唔系啊，佢呢个唔算嘅，因为佢有几个厂啊嘛，所以佢唔系男人的浪漫，佢唔系一个人。 系哦，咁样。人的浪漫喎，真系 唔系我哋而家咁点解会咁讲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谂住开个风月版啊嘛，即系望风月， 即系点啊？取替咗阿肥佬礼冇咗呢一个风月版嘅位置， 系啊， 百分百南极星系嘛？ 主讲，真必须主讲啦！ 冇呢啲讲下笑啫，我而家系专业嘅吓， 系 哦系啊，依家 系。咁我就讲话以前我做嘅嘢咧，即系好多人都未做过啊，所以你系忍到呢种寂寞好冷冻喎，零度要喺帐幕度喺度数鲸鱼喎，帮啲教授喎，有时候之后又要之后又要去近南极地方去啲海狮啲屎去取样喎，好卵辛苦啊！以前我哋做啲嘢，之后谂下先，仲有咩系嗱？即系住小镇，其实都系几好嘅。我以后都可能开集节目讲话点样。即系如果你真系想移民，咁咧，其实澳洲咧大城市咧就唔使谂噶啦。 这小镇咧，仲有少少希望，尤其是 Tasmania 咧，我呢次翻去咧，即系感受到咧，佢放宽咗移民政策之后咧，成个省咧系生晒嘅， 旺咗啊！ 旺咗，佢而家嘅楼价咧，即系而家以前昆士兰第三，而家佢已经系同昆士兰并列第三啦，同埋啲经济实诶起得好快嘅，咁点讲咧？其实住呢啲小地方咧，就要懂得保护自己。同埋要懂得融入当地啦，我真係教你哋融入当地啦，唉唔好话成日踩鸠人啊，虽然我把口好贱，如果以后你听下节目都知道我把口真係贱个图点知几多倍嘅，咁呢咁以后会慢慢讲啦，总之就係有乜嘢係你讲你有咩问题去留晒。 有啲人话嘛，即係你移民到去可能去澳洲啊呢啲地方啦，即係西方国家啦，就唔好再咩即係听四大天王啊，或者喺度打麻雀啊，炒饭啊，即係炒咸蒸咸鱼啊呢啲咁样骚扰到。煮咸鱼好大嘅味㗎嘛。 哦，咁我都唔做呢啲，咁我个土生土长，其实我 唔食呢啲， 我都系好少听四大天王，我都系后尾先听嘅啫。咁系，但系你喺小镇入边生存咧，你真系点讲？小镇入边生存咧，就要学好佢哋英文咯，多听佢哋讲嘢。其实咧，有啲人，尤其是喺啲细地方咧。点样先可以融入当地社会？你一定听佢嘅 slang， 即系你听佢嘅嗰啲叫咩啊？当地 俚语啊，中香港人叫呢叫俚语。 俚语啊，就系咁咯。即系同埋系香港人都好捻中睇 TVB， 唔知点解都系。 系啊， 即系就系咯，系就好捻中睇 TVB， 所以睇多啲当地电视咯。同埋知道。如果想识朋友，你一定睇当地报纸，系睇纸嘅报纸先有用噶。 嗯， 即系睇同埋唔识嘅字咧，你记住，咁咧咁你知道当地发生咩事，咁你先多嘢讲。因为有啲澳洲啲细地方咧，即系一个 area 系一份报纸，即系好似嗰啲 区报咁。 系，即系好似Tasmania 北部咧，几个城市就 share 一份报纸咁多，系啦，就系咁咯。同埋住细镇咧，最紧要就系按翻人哋嘅作息时间咯。你知道，其实好多留学生同埋新移民都好捻夜先瞓噶嘛。 嗯， 系啊， 系啊，所以就 系。你嗰度七点就瞓噶啦。 Tasmania 唔系， 应该十点到啦嘛。 都十点到。 十点到啦 ，Tasmania， 但系啲人饮醉。 六点前起身咯。 系啊，七点钟要到公司翻工。 系咯， 七点半。 其实通常都 香港就系咁。 嗯，系咯，就系咁啊，同吓正常啦，正常啦，同埋系咯，都冇乜嘢讲，我谂都系以后如果真系想知道小镇点样生活，就问我啦，咪喺 page 度问啦。系咯，就系咁解。同埋住小镇都好嘅，如果你真系有份工嘅话，咁你买间楼系平嘅，前提之下你搵到份工咯。 但系小镇有个唔好嘅就系你退休嘅时候会麻烦咯，你 医疗唔好， 医疗唔好，同埋你间屋咧，即系如果你喺市区买间屋，喺即系大城市买间屋咧，佢应该会升咗值，即系你退休嘅时候咧可以卖咗喺城市嗰间大嘅屋，跟住换一间细嘅嘢喺城市 周边住，系啊，冇错， 即系你可以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一开始嘅时候就喺小镇住咧，这个 option 就冇咗啦。 哦，即系你上唔到升值嗰个快车， 系啊，上唔到升值的快车，咁就 即系好似香港咁样咯， 有啲难啊， 即 系好似 一啲人就系咁样噶嘛。 我以前住过哇嘎哇嘎啦，即系上次 Tony 讲嗰度啦，就系、是、澳洲嘅一个好大嘅牛肉产地啦。咁佢嘅 unit 仔啊，咁即系你所讲嘅800尺左右咧，十年前8万几蚊，而家变咗8万8千蚊咯。就是这样啊，是市区来的，正宗市区来的，火车站隔来的。 升了8000蚊。 是啊，用十年咯，8000蚊，但是很高的对于他们来说。但是这些已经属于是大的 inland city， 即是有4万零5万人啦。那我都有以前讲过话，我有个朋友是姓 Anderson 的，成条街都姓 Anderson， 即是由殖民地年代一直住到现在了已经。 嗯。或者香港人听到这个价钱真的眼都突埋。 是的，是很便宜的，但是你住不住到那些地方先？ 嗯， 冇娱乐噶，最大娱乐就系去餐馆食嘢咯。 就算你香港人去大城市，即系澳洲、纽西兰大城市，其实都唔系咁容易适应到。即系 Sydney 都感觉都好 香港 ，Sydney、Melbourne 好啲，但系我谂 Brisbane 佢都适应唔到，根本就唔系同香港嗰种 style 嘅城市咯。 真系西人住嘅地方，其实 Queensland 已经系好西人嘅，即系对比雪梨同墨尔本嚟讲。Brisbane 其实都系算系几西人嘅地方嚟嘅，即系尤其是我哋以前嗰、那个去过咗河过咗北区咧，其实亚洲人嘅比例咧都系十分地低嘅，除咗有啲系嗰啲菲律宾啊泰国嗰啲嫁个比较老啲嘅西人嗰啲咧，其实真系好少亚洲人。如果系过咗北面嘅话， 除咗大学附近咯，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多啲唐人。 所以大家要想咯，即系有，即系香港人都系比较中意热闹嘅。我据我观察都系，即系都系中意 handy 即系咩啊？方便系咪啊？ 方便啊，方便啲啊。 系啊，系啊，中意 handy 少少嘅地方。但系如果真系要移民外国，甚至而家系只有 regional area 先移民到嘅时候咧，大家要改变下心态，甚至要有个心理准备啦，系咯，有个心理准备。 喂，你啲生活冇嘅香港生活，譬如你一落街就有嘢食，有嘢买，夜晚又可以唱 K， 外国冇呢啲生活噶啦。 冇噶，冇噶。 或者嗰啲 Seven Eleven 可以随便你去买嘢啊，啲啊。 我哋都有 Seven Eleven， 但系入油噶咯。 入油站嚟嘅 Seven， 系澳洲系。 都买到东粒嘅，都买到嘢食嘅，咁都有。好即系派啦，阿小陈子嗰啲嘢就好麻麻嘅。 诶，冇谂住有点心食。 哦，香港都有，咪有点心嘅，有啲都有热狗，不过热狗好难食。 哦，咁布里斯本都有夜茶饮嘅，但系你要去到我头先所讲嗰啲，茶都有得饮，一个星期咪得一间唐餐馆，星期日朝头早十点到十二点有咯。 哦，咁样。 因为嗰度好难请到点心师傅噶，同埋。好多嗰度做餐嗰人呢就好多人叫鸡同埋赌钱呢好无聊好无聊啲地方。好无聊。就係咁啦，即係大以后就可以讲下点样搵嗰啲农场工啦，如果 working holiday 呢咁都可以讲下点样搵到啲农场工嘅啲散工嗰啲我都识得点样搞嘅呢啲都。可能好多香港人係唔知呢啲嘢啦，咁我都会讲呢细地方啊嗰啲。知嘅，我都系全部知嘅，因为我真系好喺呢个国家住过好多地方啊。 嗯， 系啊。 咁好啦，咁样我哋呢个下次即系特备嘅时候就讲下咯。因为成日讲政治都好烟闷嘅，讲真，即系今次即呢个礼拜系特殊一啲，即系多咗几样嘢。我哋上次嗰个特备，即系个 view 数就好好啦。咁即系可能就系啲人。即系边闹边听，边听边闹咁咯。 你咪知林子健嘅单 啊？系啊， 系啊， 系啊！哇，好未试过见到咁多 comment， 破咗我哋嘅纪录啊！其实 系俾人闹嘅时候破俾人闹。 唔系，我哋其实坚守一个原则啫嘛，就系佢报案嘅，我觉得唔应该质疑佢咯。就系呢个系好正常啫。即系其实我哋即系恻隐之心啦，或者有啲同理心咯。譬如我。有啲咩意外喺我身上，我去报案，我唔想第二日就俾差佬告话我阻差办公咯。 嗯，冇错。即系咁，我首先都系报案，都系假设佢系受害者噶啦。其实一般嚟讲， 但系就有好多人，即系今次个 case 有啲唔同，有好多人就 啲人就系啦。 差佬告咗佢，所以就话佢系报假案咯。 嗯， 咁咯。咁我觉得就唔公道嘅。不过嗱，即系差佬可能佢做嘢都系好专业啦，我唔敢。即系我唔敢否认呢样嘢啦，咁但系即系我认为今次差佬都冇将个真相揾出嚟咯，即系冇办法将个真相揾出嚟咯，因为已经变相系帮林子健封咗口咯，即系郭博士，即系我哋都 share 咗啦，郭博士讲嘅嗰一段嘢咧，就我觉得几值得听嘅，虽然郭博士讲嘢咧就唔系咁动听啊。即系唔惯嘅人咧就好辛苦，因为咧佢讲两句咧就屌鸠个听众啦，基本上就系、是、屌你咁唔肯识嘢嘅咁样。即系其实你听佢讲嘢咧，即系如果你唔系一个有谦卑嘅心咧，根本听唔到啊。 啊，好老豆成日听噶、哦， 老豆有谦卑嘅心、啊。 老豆谦卑咯 。我老豆就话：，哇，郭博士又喺度讲话。佢成日话：，屌你老母，谭慧珠咁。我老豆话：，谭慧珠乜水嚟噶？我话：，咁嗰个乜，咁我老豆都系唔识香港啲人噶嘛。咁之后佢话：，哇，呢个博士有料啊！咁识讲粗口喎。其实佢个博士咧都唔系好博士嘅啫。咁同佢讲咯。佢系斯里兰卡咩佛教大学好似。 佛学博士，喂，好，其实呢样嘢好难读噶，仲难 过 嗰啲喎。 我系荣誉 你噶， 真系噶，系荣誉咋，系荣誉。 唔系，佢系荣誉，但系斯里兰卡唔系乱咁颁呢啲学位噶。 哦， 佢好似帮斯里兰卡 做嘅。有翻咁上下道行先咩噶？我都有幸见过郭博士个真人、哦。啊！ 佢成八十岁噶啦，而家你知唔知？ 戴咗一串好大串佛珠咁样，挂喺条颈度。系啊， 佢嗰啲暗款嚟噶，佢应该有串嗰啲紫檀木嗰啲佛珠噶、即系可能嗰串嘢已经几廿万噶啦。 哦，咁啊留意唔到喎，系咯， 即系好劲嘅呢个人，即系世外高人嚟嘅，即系入世嘅世外高人， 系几有趣嘅。 其实成个济成个济公咁啊，即系济 佢都几叻嘅。其实真心讲，佢都系个叻人嚟嘅。 喂，佢真系好得意啦！你有乜理由一个车房仔捞下，又捞到帮人收片，收片又 做埋呢样嘢添？ 做个生意，喂，佢自己讲噶， 佢自己讲。 佢唔系帮过佢帮警收片系帮过佬讲， 收片帮过佬讲，系啦。 佢冇讲过收片，佢话。佢喺警察部帮警察做嘢啫，佢唔敢讲自己收片嘅。 讲嘅，啱啱个佬就话佢系收片嘅。 车房仔佢都有讲过，将嗰啲撞到好烂嘅车之后整翻佢嘛，有讲过我老豆。 跟住唔知点样佢又可以捞到去做呢个嘅蒙古嘅驻港领事咁得意。 哦， 啊系啊， 即系叻人，呢个冇得，即系我系绝对。 因为薄嘅，呢啲经历真系唔系人人有。 绝对 100% 是叻人。是 的。是的。咁我哋今日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好，系咁啦。 好，系咁。拜拜。 拜拜。